像白天不懂夜的

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 百媚千罗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。伤心处也是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。 笑了。

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都感动，你消失无影踪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，平平淡淡的爱怎能相拥。